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人手一说，中国古代的棋理以围控为上，但留下的棋谱却多以力战为先。搏杀的棋好看，留下的可观赏的棋谱，其间棋路的深算是智慧的展示。你下的棋在古时多半是留不下来的，所以让愚园的棋手觉得奇怪。也许有一天后人会关注到围控棋形的飘逸美，合着你的走法也合我的观念。人手一只顾说着，回头说，你与方天琴下棋总是输给他，开始只是他实战比你多，后来是因为他掌握了一本棋谱上的手经与套路。我奇怪，有的手经他居然没有用，也许他是不想一下子让你学到手。你能自创棋路，便是真正的奇才。围棋又称为日日新，不坐困千古才得创新。假以时日，方天琴不是你的对手，这一点我不会看错。然而你与方天琴下棋总还是要输，你所缺的是棋外的东西。古人说功夫在诗外，方天琴偏偏能在棋外胜你，只是因为你生性单纯，他胜在对你的了解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棋力。棋力表现在棋上，棋力又表现在棋外，但这一点你的棋力确实还在他之下。黑白易位，你就一败涂地，几乎不会下棋，只能是心理问题。心理问题似乎不是一个问题，却又是一个根本上的问题。如何克服，还在于你自己。人生会丰富你，社会能锤炼你。心要单纯，但思想不要单纯。以后，你要在社会立足，会有各种奇怪的利益来侵扰你的心理。好在你是因为喜欢下棋而下棋，要不我会劝你不必在棋上多费功夫，因为如要在棋上争胜负得功名利禄，这一点实在不是你所长。人手一说到这里， 在椅子上伸了伸腰，起身来去屋后竹园打太极拳。陶阳子独自对着桌上的空棋盘看着，此时任秋端着一个菜碗上来，碗里是刚烧好的绿油油的新鲜青菜，这是任守一在后院自己种的蔬菜。阿爹讲要教你棋，又不与你下一盘棋，你还认他师父吗？他是我师父。阿爹说棋力都不如你，你还认他师父吗？他是我师父。你还不如叫我师父呢。为什么？我烧饭菜给你吃啊，省得你只会对着空棋盘发呆。陶阳子笑了，好一段时间他都没有这么舒心的笑过。对着空棋盘，陶阳子的心境开阔了不少，他觉得任守一是他真正的师父，仿佛领着他沉入到很深很深的地方，内在的力收缩着，抗御着黑暗的无形寒气，又仿佛拖着他高翔在云天之上，心胸扩展着，感受着清白的微微暖风。陶阳子每天卖报，卖完报纸或去医院陪小舅，或去任守一那里听他讲棋理与人生之理。这天陶阳子去任守一家，任守一不在，只见屋里堆着一摞一摞捆扎起来的书。他走到屋后，阳光明晃晃的，他发现了在河边摸螺丝的任秋。任秋见到陶阳子，伸着满是污泥的手笑着说，这里的螺丝真多，不知怎么的，今天我就想着要吃螺丝。陶阳子捋了捋袖子，想和任秋一起摸螺丝。每次来任守一家，陶阳子都与他们一起吃饭，就像家里人一样，他也该出点力做点事情。任秋摇着手说，哎，你别过来，雾糟糟的，我不摸了，正好你要为我做一件事呢。说着任秋就在水里洗净了手，走到陶阳子身边来。陶阳子就问，什么事儿？你陪我逛逛街吧。任秋常年与任守一过着飘荡的生活，任守一的理论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影响，他不沉思也不忧伤，总是顺着自己的意愿一个人玩，多少有点孤独。任秋提出来要逛街，陶阳子实在无法拒绝，天天卖报纸在街上转，其实陶阳子也从来没有好好的注意街景。快到新年了，苏城街上像是镇上逢节场，到处是买卖人，有人叫着卖山乡年货，有兜售着让人觉得新鲜的西洋货，街巷里响着了零星的爆竹声。出来逛街的任秋是哪里热闹往哪里钻，陶阳子想到任守一，想问一问师父去了哪里，为什么家里的书都捆扎起来了，只是见到任秋的注意力都在铺面的商品上，也就不声不响地跟着他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从人挤人的街道穿过，隔着一条小马路，对面是一条窄街，窄街上多是小摊铺。任秋只顾往马路对面走，陶阳子看到一辆横着过来的人力车，忙拉住了任秋。任秋叹一口气说：哎，要是有钱就好了，这里的好东西我都喜欢。陶阳子想到自己在愚园迎旗的时候，经常有人给他大洋，可惜那时任秋不在身边，他很想能满足任秋的。跟着任秋过马路的时候，陶阳子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，那张脸正朝着他，陶阳子身子里仿佛爆开了似的，热气往头上涌。马路斜对面站着的是梅若云，梅若云静静地看着陶阳子，见陶阳子过马路去，他横着迎到窄街口上来，两个人相对而立，一时竟默默无语。陶阳子想梅若云肯定知道他在愚园书旗的事儿，但梅若云不可能知道他小舅受伤无法工作，他不可能知道陶家已断了他的生活费，他也不可能知道他以卖报为生。一时间陶阳子很想对他诉说一番，只是他开不了口。眼前的梅若云似乎一点变化都没有，他还是那么气质娴静，还是那么容颜秀丽。他穿着一套毛蓝布的滚边棉装，虽素却雅，让陶阳子明显地意识着自己有点破旧的衣裤。以前在学校，陶阳子穿的也是旧衣服，但从来没有感觉窘迫过。这些日子他在街上卖报，在医院里护理，根本没有在意身上所穿。此时他发现胸与臂弯的衣服上黑乎乎的，那是报上的油墨蹭上去的脏。一时间陶阳子很想跑开去，一下子从这里消失。梅若云开口说话：学校放假了，同学有时还在盘园活动。陶阳子很快地说：我不去。陶阳子知道盘园就是他第一次见到梅若园的小公园。梅若云静静地看了陶阳子一会儿，又说：没活动的时候，我喜欢在园子里走走。他停住话语，两个人又相对站着。这时就听到任秋在那边叫着：阳子。他叫我呢，她是我师父的女儿，在小镇我们就熟悉。陶阳子说着转身往任秋那里走。任秋正在一个做糖人的小摊前，盯着稻草把子上插着的各式糖仪拉成的人和动物形象看。待陶阳子到他身边，他就说：我想要他做两个，一个是你的，当然是羊，还有一个是我的。陶阳子说：我不属羊，我是亥年生的属猪。任秋说：那你怎么不叫猪子，叫羊子？陶阳子说：叫猪多难听，猪只会吃吃睡睡，哼哼的。我娘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显得瘦小， 哭声咩咩的，像羊叫。陶阳子想任丘肯定会笑话他，但任丘没有笑，只顾对做糖人的说，你就做一只羊，再做一只猪。我不喜欢我的属相，太小又讨人厌，我就喜欢猪，有吃有睡，想哼就哼。做糖人的在一根细木头上拉捏了几下，一只瘦瘦的羊就出来了，他又拉了一只肥肥的猪出来。任丘赞叹地咂着嘴儿。任丘一手拿着羊，一手拿着猪，一边走一边舞着。唐姨本来是暗红的一团，拉出形象来黄黄的透着亮。任丘看得忍不住了，就伸出舌头来在猪的肚子上舔了一下。陶阳子朝两边望了望，任丘盯着那羊头，嘴里说，他早走了。陶阳子有点窘。任丘说，你还对我说你的女朋友只有我，他是我的校友，是吗？看你们的样子有点怪，我就叫了你，省得你话也说不出来。陶阳子没想到任丘什么都看在眼里了，也就不说话。任丘走了几步，扭头对陶阳子说，以后你别想他了，他穿得那么漂亮，长得也那么漂亮，你想他也没用，要想还是想我吧。陶阳子心想，你在我身边，我为什么要想呢？陶阳子跟任丘走回家，任守一已在屋里，他把竹书橱里的书取下来包扎着。任守一看到陶阳子便说，我一生都在书上，这些书将随我而行。 师父又要离开吗？ 我的行迹已经暴露，齐督军就会找上门来的。他的权势已到最后，眼见要走到头了，与所有的人一样，穷途末路，又不甘心。他越发想找到我。其实，我对他一点用都没有，我又何愿随他而覆没？任守一拿出几本线装棋谱交给陶阳子说，现在你在棋上有了一定功底，再来看看这些谱，短时间会让你的棋力大增的。这些都是前人经验的精华，也许早就应该给你，也就没有了你以前在愚园的一败涂地。不过那对你来说又不一定是坏事，祸福相倚嘛。我做师父的不教你下一盘棋，只是对你说棋理，所谓师法乎上，你还是要看棋谱，另外靠自己去悟。师父希望你能成棋上一派大家，你如能一生与棋为伴，倒是一件幸事。陶阳子接过棋谱来，看看师父，又看看任丘。这段时间，他觉得在他们身边，就像在家里一样，没想到，又要分离了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晚上到医院，陶阳子见小舅的脸色大变，发着黑，像那种潮湿的焦炭。陶阳子问小舅怎么了，小舅只是头动动，没有说话。